您蹲下， 嗯 啊，我用脚啊蹬您这肩膀，您腰一使劲呢，把我驮起来，我把帽子给您扣下来。 好， 嘿，你想的不错呀、啊，我没找谁没惹谁，你把我帽子整方去，你还踩我肩膀，我踩你肩膀吧。哎，没办法，谁让我惹祸呢？哎，他蹲那儿了。 啊啊， 这位，这鞋往肩膀一搁，哎呦，哎呦，哎呦， 这是皮鞋硌的。 好家伙， 嗯， 好，您这身子这么重，这鞋后跟这么厚，我实在受不了。我说，大哥，您商量商量，您避点去，您把这鞋脱下来怎么样？ 哦， 啊，您光袜底还好一点。 哦， 我算倒了呗。行，这位。把这双鞋脱下来了。 嗯 嗯嗯，他蹲这儿了 啊。 这位一蹬这肩膀，这样啊， 嗯， 我跟您商量商量。 嗯， 我腰一使劲， 嗯， 我把您驮起来啊、 嗯。 您用手扒住房檐的时候，您可严一声啊。 哦， 走， 嗯， 起，成了。 嗯， 扒住房檐了吧？ 扒住了吗？ 扒住了。 嗯、 好嘞，他一撤身，把这鞋一拿，回见吧您呢。 好了， 啊，撒腿就跑。这位，哎，皇上， 嗯， 打房掉下来了。 他怎么不追呀、 啊？哪追去？三绕两绕，前面修道。 呵，您看看这倒霉劲儿， 不倒霉吗？眼瞅着人给骗走了。 嗯、对。您看，这是骗东西的 啊， 还有骗吃骗喝的。 哎，不好意思， 怎么？ 不好意思。 我怎么了？ 我就骗过吃。 好、哦，哦，您就骗过吃。 哎，对， 这是 不是现在啊？ 啊啊， 48年冬天。 哦，好几十年了。 哎，不一人， 都有谁呀、啊？ 有我 啊， 有说相声王维玉， 王维玉 啊，还有杨二华 啊。 我们三人白天说相声不挣钱呢。 哦哦， 哎，晚上挨那杂货面 嗯。 大小伙子正长茬啊， 那是 哎，饿得俩眼都蓝了， 吃不饱吗？ 那一研究得了、嗯，骗切糕吃去， 骗切糕。 哎， 那怎么个骗法？ 市场上 啊， 有个卖切糕的， 嗯， 靠前站着，身上系着白围裙。 哦， 这切糕车子呢， 嗯， 在他身子头里横放着，是个手推车。 哦， 上面有搪瓷碗， 嗯， 有两坨子切糕， 嗯， 拿白布蒙着。 对。 旁边搁一把刀，一杆秤， 嗯， 还有木头小水烧，里头有抹布， 哎，那是擦刀用的。 对， 嗯， 离着这个卖切糕的身后头不远呢， 怎么样？ 有个胡同。 哦， 这杨少华呢，就藏在这胡同口里头了。 哦， 我过去假装着买切糕 啊啊， 这王文玉在我身后头来回溜达。 哦， 我过去了， 嗯， 哎，等一等，哎，来斤切糕， 嗯， 拿起来。腰好了， 嗯， 拿这个油纸垫上， 嗯， 他递给我了， 嗯， 我是假装掏钱呢， 啊， 可不掏出来， 嗯， 这切糕呢，在这儿这么举着， 哦， 这功夫王维玉就转到我身后头了， 是吗？ 拿过来吧，抢起切糕撒腿就跑， 哦，跑了， 哎呦， 嗯，吓坏了， 愣抢啊你， 嗯， 看了没有，光天化日，明抢明夺啊你， 嗯， 好家伙的。一斤切糕能值多少钱？ 就是， 你要我都给你、 嗯， 吓我一跳。 嗯、 好，这怎么坏说的是、 嗯？ 你别跑，我不追你。 嗯， 追回来没法吃了。 那是啊， 多脏啊！ 对， 我认倒霉吧。 啊啊啊！ 等不等、 嗯？ 再来一斤，一块算。 再来一斤， 又给要一斤 啊！ 递给我了。 嗯， 我还拿这手托着。 哦， 这儿掏钱。 嗯嗯， 王维玉又赚回来了， 是吗？ 拿回来吧，捡起切糕撒腿就跑。 哟， 又来了你啊！ 嗯， 吃惯甜头了。哎，哎，看见了没有？这大小伙子，卖点力气吃饱饭。 对， 干点什么不行？ 哎， 小好啊，这么大个。 嗯 嗯、好家伙的，真嗨！我倒霉、 嗯， 再来一斤，一会儿算，又给腰了一斤。我还是拖着，正是掏钱。 嗯、 王文玉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拿回来把抓起来就跑。 啊啊啊、 哎，掌柜的，看见没有？太难了啊、 嗯！ 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了。 就是 这回，我可不能不追了。 嗯、 我撒腿就追王文玉。 哦， 三斤切糕钱还没给了 啊啊！ 卖切糕的玩了命在后头追我们。 那是 他不追我们去吗？ 啊！ 杨华过去把车子给推走了。 啊！

你小时候写那个作文非让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披露吗？ 什么作文你给说说。 我的母亲是不是你写的？ 你问问哪位在座的没写过。 你怎么写的？ 我写的好极了。 抄范文 啊？对，都抄。 风卷着乌云，天压得低低的， 大环境描写。 在蜿蜒的山道上 怎么样， 有一个小黑点儿。 哦， 那是我的母亲。 我妈呀， 突然 怎么了， 一滴雨点打在母亲的脸上、 啊、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是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啊、 哎呦，我可怜的傻妈耶。我妈缺心眼儿啊。 你妈不缺心眼儿啊。 啊， 你这没有文化修养，没有文学水平，给你妈塑造成了一个缺心眼儿的形象啊。 我那会儿岁数小不会写。 岁数小我怎么就比你好呢？ 这你行。 打小 啊 我语文方面就好。 是吗？ 小时候 啊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啊 我四线三格本上大伙都学过吧。 都写过 啊。啊窝窝 对 一无余 嗯 波泼摩佛特摩德。这我那时候学的最好。 您等会儿 不学就落后。 哎哎哎哎，等会儿 怎么了？ 吁， 怎么了？ 啊窝阿， 对呀、啊， 一无余， 有没有啊？ 波泼摩夫， 是啊， 的特呢了，没有特摩的。 啊， 这你这刚提出的中央精神， 我怎么了？我 你就违反？ 谁违反了？ 啊，怎么回事你？ 你老连读，我印象不深了，有没有这仨？特 没有没有 特特乐乐特特乐。 哎， 小时候、再大一点， 又大点， 再大一点，天冷了， 一喝家伙， 一群大雁上南非， 嘿好，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哎呀， 到了南非一看，呼呼噜噜， 你别叫，上哪儿了还呼呼噜噜的，啊， 上南非了吗？不是， 上南非干嘛呀？ 干嘛呀？ 一群大雁往南非。 得一群大爷往南飞， 往南飞， 往南小 啊，那还小， 小 再大点说， 再大一点 啊， 外国的诗篇背诵过， 外国的也行， 高尔基写的， 哪个呀？ 狂风 啊， 卷袭着乌云， 这不错， 在乌云和大海间 啊，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这。哎哎， 这你也掌握了。 你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跟姊妹艺术借鉴 啊！你注意你的身份， 跟姊妹艺术借鉴吗？借鉴吗？ 借鉴不能事儿借鉴， 不学习你就落后了， 哦、 对不对？ 啊、 小， 那还小、啊， 小记得不深刻。 上学以后 啊，我最喜欢的 什么？ 滚！ 你 然后我干嘛？滚！ 骂谁呢？ 没骂街。 你这各位都听见了啊，你那咒我滚，你说的 不是，你不是问我上学以后最喜欢什么吗？ 对，最喜欢的是 滚。 不是你信我后，我让苗阜上来抽你，你 不是你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 告诉你他猛、 哎、我这有问有答，能不能进行愉快的交谈呢、啊、 你说清楚到底什么。 你问我 啊 上学以后最喜欢的是什么， 你怎么说的？ 我告诉你 啊， 滚。 古文是吗？ 对啊。 你等会儿啊，滚，滚，我怎么听都是让我滚， 不是，我最喜欢就是滚， 古文 ， 你说文言文， 文言文，哎，对对对， 老人说那话， 这文言文， 嗯， 最喜欢 啊，喜欢文言文， 对了， 哦、 哎，像我这同龄的 啊， 像。基本上都学过我下边说的一些篇目。 都什么篇目？ 诗说。 嗯。 诗说马说和劝学。 对对对。 梦游天姥吟留别。 好。 陋室铭短歌行、 嗯。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啊。木兰诗和舟记。杜甫有篇诗豪礼。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唧呱唧。 浪去。你当时你头说的挺好，你看这呱唧呱这什么意思这是。 讲义啊。 这是什么 讲义？就显得我有学问。 哦。你见过哪有学问站台上天天打快板啊？啊， 不是， 呱唧呱，清华大学教授一上来后，我给你们讲讲哈，天体物理学，呱唧呱呱唧呱，那不是，那张志宽来了，那个， 你老提那个干什么？ 你讲义深入浅出嘛， 深入浅出您就说就完了， 合辙押韵给你讲， 还便于记忆啊。 对了、 哦、 经过我的总结， 您有什么研究的成果？ 我发现古文里边塑造了大量跃然纸上的丰满的人物形象。 都有什么形象？ 有聪明的，就有傻的、 嗯、 有爷们的，就有娘们的、 嗯、 有喜欢还珠格格的，有喜欢说相声的，各个都有。 你等会儿 怎么了？ 咱一样一样问啊！ 啊， 你刚才说这古文里头有聪明的，有傻的 啊？ 谁聪明谁傻呀？ 聪明的啊！ 聪明的是。 咱先说这聪明的。 啊、那 晏子， 哦，晏子， 哎哎， 嗯， 咱们小时候学过这篇文章啊？ 哪篇呀、 啊？叫、 嗯、 晏子楚使。 行， 哎，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故事？ 哎，不，别说了， 叙事型的篇章。 那么脏啊？怎么现在 没有啊？ 你这个 啊， 什么、啊？ 不是多恶心啊？哦，不对，对不起，我这个词语那几个词那个顺序没安排好，不叫晏子楚使，楚晏子使， 那也不行， 怎么回事？怎么 晏子使楚？ 对，晏子使楚， 再胡说管你， 晏子使楚， 嗯，晏子使楚， 晏子啊， 嗯，这个 是齐国人， 哦，齐国， 晏婴晏平仲， 这个人， 哎，身材非常的矮小， 个矮、啊， 哎，小晏子嘛， 穿花衣嘛， 啊，什么？ 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不要唱行，燕 子 别唱行不行，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那就这个， 嗯，我刚中央精神说不去捧哏的起秧子了吗？ 没意思， 这干什么你、啊、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你那路子就奔那儿去了， 谁说？我说身材非常矮小，出使楚国，楚国人拿他身材矮小这一点奚落他。 哎，楚国人怎么说他呀？ 楚国的没给他开这大的城门， 那么给他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打这儿爬进去， 这可是羞辱人。 对呀、啊， 嗯， 当时给燕子气的， 燕子 张嘴就说， 说什么？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好，起的背景音乐，哎哎，楚国欢迎你。 你别说，哎呀。你这个节目太毁童年了，你知道吗？ 不是这个事儿吗？ 不是这事儿， 故事是这个故事， 故事是这故事，可不是这词儿、 啊，不是这个词儿、 哎。 说的什么词儿呢？ 什么意思？ 说我要是到狗国， 那么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现在 今 嗯， 陈使楚， 那是出使楚国呀。 我到楚国了， 嗯， 我再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哦。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就化解了。 聪明人， 他聪明， 对， 谁傻呀？ 愚公啊。 哦，愚公， 愚笨的老者，名儿带出来的呀。 哦，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嘛， 嗯， 一座是王屋， 嗯， 一座是太行山嘛。 对， 哎，愚公每天是挖山不止， 嗯， 想把两座山搬走。 哦， 这边何取智叟，笑而止之曰：“ 嗯， 甚矣。”汝之不会，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啊太笨了。 我不是别指我笨， 我说给你讲啊，说你啊太笨了。 嗯， 就这个挖山是没有穷尽的。 对， 这时候， 嗯， 愚公说了一段话， 愚公 传承了千年 啊。 愚公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好啊。 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愿意了，对吧？说明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 你这头了都挺好 啊， 到后边就秃噜。 不是这意思吗？ 不是这意思。 这挖山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那太好了， 感动了上苍 啊。 于是乎呢， 嗯， 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哎， 把愚公给弄死了。 弄 这个精神是什么？不要招老天爷。 这谁招老天爷？把山搬走了。 把山搬走了。 哎， 表面上看啊，你看智叟、愚公 带出来了， 一个是聪明老头，一笨老头。实际上呢，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 嗯， 愚公的精神传承了千年。 哦， 哎，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 还有聪明的， 有 傻的， 对了， 还说什么有爷们儿的，有娘们儿的。 对， 谁娘们儿啊？ 邹忌。 这篇文章我知道 啊， 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对， 嗯， 邹忌一天到晚问他媳妇一句话， 问什么呢？ 我属与城北徐公美， 怎么解释？ 就是我跟城北那个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你瞧瞧， 一个男同志， 嗯， 一天到晚你问自个儿媳妇，我跟另外一男的比，我们俩谁漂亮？ 有点过分了。 你要干什么 啊？对， 你每天拍个 BB 霜， 嚯， 弄美目贴， 哎。 对吧？你还假睫毛，还、戴一美瞳，你拍个12580，你发一朋友圈， 你 不是男的， 拍一什么？ 12580啊？ 12580是什么呀？ 就几个自拍的常见动作，你没见过吗？ 没来过。 12580就是那个吗？就是那个， 嗯， 就那个。 哎一会儿。 哈，2580了。 脸都让你丢尽了， 这怎么玩意儿？ 哎呀， 做几动作嘛，要你这男的，我就这样不太好。 谁爷们儿？ 爷们儿 啊， 木兰啊， 木兰， 同行12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啊？ 啊 啊！ 多么英武的形象、啊， 是不错。 那么为什么不知木兰是女郎呢？ 为什么呢？ 原文里边告诉你了 啊，哪句？ 因为阿爷无大儿木兰， 啊， 无长兄。 哦， 同行12年没有看出来， 这么解释？ 对了， 胡批， 这怎么叫胡批呢？ 最后一最可恨， 怎么了？ 告诉说有喜欢什么？还 还珠格格， 还珠格格， 喜欢还珠格格， 谁呀？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 这位是 孔子。 为什么呀？《 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怎么讲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就他还喜欢苏有朋的， 对呀、 啊， 不、哦、怎么不解祁龙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呢？ 要说您这个研究，我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都是脱胎于原文的呀。 嗯。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我发现古文最大的特点， 嗯， 语言精炼。 怎么叫语言精炼呢？ 就你要看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嗯， 绝对得比这个原文就厚。 哦，书就厚了。 对了， 啊， 你好比咱举个简单例子啊， 哪个？ 拿这个《阿房宫赋》。 哦，《阿房宫》。 《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怎么说的？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要翻译过来，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都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这现代文听着也可以。 为什么可以呢？ 啊， 就第一， 嗯， 原文短。 哦，原文就短， 12个字， 没错。 第二呢？ 啊， 这是用这个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进行翻译的。 书面语， 所以您听着还可以。 要不用书面语， 不用书面语，你好比说咱俩都是北京人， 那就用北京话呀。 用北京话 啊， 翻译这段古文 啊。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咱举个例子试试。 举个例子啊， 啊 拿名篇来说。 哪一篇、啊、 拿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来说。 哎呀， 这篇文章呢， 就是菜谱啊， 啊， 《出师表》写出那就 你不懂，有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知道吗？ 你让诸葛亮当大堂经理啊？《出师表》。《 出师表》啊， 嗯《 出师表》。 嗯， 你会吗？ 当然会了。开篇3个字 叫 “陈亮言”。 啊，对，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嗯， 今天下3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 对对对，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御炮之余，陛下也可以鼓掌。 这，你这，哎， 底下有说评书的，他们知道。这对，没错， 是是是是是，嗯、这段， 你翻译翻译， 拿北京话说， 土生土长的北京语言吗？ 那张嘴就不对， 张嘴这陈亮言，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啊， 哎， 实际不是， 实际上 他跟刘禅差着辈儿呢。 哦， 他是刘禅的干爹。 你瞧， 开篇就这么说 啊， 小子， 小子， 小子， 嚯嚯，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还得亮叔，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 啊，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哎呦， 眼看着要挠齿出来了， 挠齿， 他是老和尚搬家， 怎么讲？ 吹灯拔蜡了， 还有俏皮话， 你现在饶氏去看看去 啊， 那脆吐沫是个钉的，就是咱们这三家 哦，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的蹬鼻子上脸，是给脸不要脸， 哎呦， 不过就这个啊， 怎么样？ 跟家看家这哥几个， 嗯，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哦， 在外边打仗的 啊。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 嚯，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 啊、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还不赖呆。 哎，提起刘皇叔来、 啊、 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怎么讲的？ 说刘皇叔 啊 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哦，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3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那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博地城呵呵他阎王小鬼把命讨的个屁长两眼气了、 啊、 这样的得算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 啊， 可是我这不是出师表， 您这是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 别说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云飞叶鹏和说的古文趣谈，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君子好逑苗阜王声和说。 那时候看电影都看什么电影？ 什么电影？ 地道战 啊，这个革命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雄兵千百万， 这主题歌。 地雷战， 地雷战， 地雷战，嘿，地雷战，埋伏下地雷千百万、 你是没看过上甘岭啊？ 上甘岭， 这这你看电影都一个主题曲啊， 咱们就过去那时候 没有这一个歌的， 你看现在看的这个 啊， 现在看的电影跟都不一样啊， 跟过去都不一样， 都看外国大片 啊，进口的 《打铁尼号》。打铁尼号， 您是不是看着盗版的电影了？ 什么叫盗版的电影？《 铁达尼号》，国内的翻译叫《泰坦尼克号》。 对， 《打铁尼号》 里面有个人叫杰克呀，杰克和肉丝儿两个人站在那个船头。 哎呀，您是看着盗版的了？ 怎么了？ 杰克和露丝，杰克和肉丝儿， 杰克不是和汤姆吗？ 那是杰瑞和汤姆。 反正就是这个啊， 您看的还够杂的。 变形钢筋， 哦，那这房没法住了，那就变形金刚， 丘比特人最近刚上映啊， 霍比特人，丘比特人那是个弓箭部队，那是个， 是吗？ 啊， 仇富者联盟 那是你， 我什么我 复仇者联盟，仇富者联盟。 好吧好吧好吧，我记忆不太清楚。 你看过电影没有啊？你 我看过老电影，看过 老电影，看 这个手刹不太灵， 那就找死去了。那是 怎么就找死去了？ 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个手刹不太灵。你为什么上街呀？你 怎么我没看过电影是怎么？ 你看这都不对，你看这什么名字？这电影都是 这电影我都听他们说的， 我没看过。 我最喜欢的那部 《 哈利波特》 啊，还真说对了一个， 和《凤凰传奇》。 哎呦， 这部是我最喜欢的。 哎呀，这还是个合拍片儿，这是。 有一个男孩儿， 还有主题曲， 叫哈利波特，收纳金箍棒， 嗯， 收纳魔方吧， 嗯， 大战， 嗯， 伏地魔，就这个，特别爱看这个。 不怎么地， 这看电影是我个人的爱好。 大家也都喜欢看呢， 很多人可能都不喜欢这个， 人家不看你这盗版片可能是。 您比如说王声老师， 我 他最喜欢的是运动， 啊，对，我好踢球啊，看球。 我跟他第一次接触足球， 嗯， 是2012年， 2012年的 欧洲杯啊， 哎呦， 欧洲杯啊，当时的踢得特别， 还欧洲杯，欧洲杯，欧洲杯，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 哟嚯。跟你那手刹不太灵是差不多。 欧洲杯啊， 欧洲杯， 我记得那个总决赛的时候，王老师约请我去一块看。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总决， 您还是不太看球，我们那叫决赛， 加个总不是显得大？ 总决赛是人篮球 NBA 啊， 这叫决赛。 决赛、 哎、 最后一场，不知道各位看了，2012年欧洲杯最后一场、哎、意大利对西班牙。 哎呦嚯， 太热闹了啊！ 您看的可能是唐山杯，可能是。 这主力全上啊，打得多激烈，到最后啊，到球场就剩一个黑八了，怎么办啊？主力就过去啊，一脚。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又改台球了， 怎么又台球了？ 这台坦倒也是绿的， 什么意思啊？ 黑八干嘛呀？ 就剩一个球了。 台球那就一个，足球压根就一个球啊。 对，就这一个球了，我就特别激烈啊，就这一个球要进不进的时候， 嗯， 马上就要中场哨声吹响了， 哎呦，结束了。 也不知道是意大利吗还是西班牙呀？ 哎呦，我看这俩队多倒霉！ 犯规了， 犯规了， 走步。这下 老玩家再说一遍，什么犯规？ 走步啊！ 您看头这90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是吧？ 什么叫站着呢？ 走步干嘛呀？那 犯规了 啊！这犯规就完了， 伤停补时4.5小时。 这家电视坏了吧？那是 干嘛就坏？ 4.5小时， 打得特别激烈啊！ 哼， 我就从那时候开始爱上了足球， 爱看足球了。 后来我就开始研究， 研究什么？ 这个足球是哪里的呢？ 哪里的？ 哪里的呢？ 您说， 中国开始的， 啊，咱们那叫蹴鞠。 解放前有这么一个人物， 解放前 高俅。 您这个解放前涵盖面太广了，高俅是宋朝的人物， 是不是解放前的？ 那我不跟您抬杠啊。 解放前有这么一个人物高俅、 啊、对， 当年踢足球就踢得特别好、 踢得一脚好气球。 那时候足球可不叫足球， 对， 叫蹴鞠。 叫什么？ 蹴鞠啊， 我刚告诉你叫蹴鞠，叫蹴鞠，还叫拱足呢，还叫 什么叫拱足？ 什么脑子这人的？ 叫什么？ 蹴鞠， 叫蹴鞠啊、 嗯、 特别棒了，传，后来传到英格兰。英格兰， 您对人家这个国外的地名太不尊重了，这都 为什么呢？ 英格兰，哎，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跟谁学的？这都英格兰， 跟我英文老师啊。 哎呦，这人死了吧？可能已经。 什么叫死？ 要不然你不敢这么说。 英文老师原来就给我这么教的吗？ 是吗？ 我是这个丽蕾， 谁？ 那个韩妹妹，这是 Polly。 哎呦，我天！ 当年就这么教的。 您就说传到英格兰怎么的了？ 英格兰人家发展起来了， 对对，英国 咱这儿没了，我就特别的难受啊。不过现在我估计要大量的发展了，这前一段叫什么叫亚洲杯吧？ 对对，头两天 亚洲杯， 嗯， 已经和人家这个冠军踢过球了。 啊，这小组赛里就跟澳大利亚踢过一回。哎、 马上我觉得马上就要成功了， 是吗？ 马上就成功了。嗯、如果把咱泰达队再加上一块儿啊， 嗯， 很快就成功了。 嗯， 我就准备下一届世界杯啊。 哎呦，您看的什么比赛呀、啊？这是 世界杯啊？ 您还看世界杯呢？ 怎么了？ 这比赛可能不太好看，我觉得。 下一届世界杯、啊。 世界杯。 下一届世界杯啊！如果到时候给我机会啊， 干嘛？ 我给他写上一首这个主题曲。 啊，您还给写一个歌？ 我原来爱唱歌啊。 是吗？ 从小就爱唱歌。 嗯。 从小就爱唱歌啊。 嗯、 有时九月九、嗯，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从小就听这个。 你这磁带也是盗版的，可能。 怎么就磁带也是盗版的？ 这俩都不是一个歌呀！ 我没说是一个歌啊，就是这歌的我都听啊。 哦，爱唱 什么？咯叽咯叽咯叽咯叽，阿姨偷了驴。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我就把我过去听的歌我都找不着啊！我给他写上一首歌。 写什么呀？ 写上一首歌，我给这个世界杯去助威去。 您亲自去？ 我亲自去给他助威去。 写的什么歌？ 我正琢磨啊。 嗯。 我把这些球星我都给他弄过来，我把这个歌词。 哎呦，这词儿真好听，把球星都给弄过来。 主要是谱着曲子， 就写了歌里 给他们加油助威。 怎么写呀、 啊？一过去我就琢磨。 嗯， 您听听啊， 我听听， 各位也给听听。 嗯， 看这个词能用不能用。 嗯哼， 本泽马 一个， 范佩西 俩， 马尔基西奥波多尔斯基 四个了， 巴洛特里卡罗尔、 嗯、 伊布拉西莫维奇 人在调上， 什么苏亚雷斯，什么波兰斯基，什么迪拉塔莱，什么塞罗纳尼，布兹克斯，哈维，小法，伊涅斯塔、 嗯、 他们一块踢足球。 以上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二位合说的君子好逑。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半再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极，全新名爵 HS 360度感性曲面浑然天成，用光影彰显性感迷人之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搭配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汲取极光灵感，尽显流光溢彩，让潮流致敬艺术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两年零利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小刘，刚买完新车，为啥还愁眉苦脸呢？ 哎，脚垫800，行车记录仪1000，贴膜4000，买完新车还要花好多钱。 买汽车用品上京东啊，倍儿便宜。车载电器、内饰美容，满199减100，满299减150。 京东。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农行掌上银行财通账户贵金属买卖功能了，无开户费，买卖点差低，规则简单，双向交易，价格涨跌均有机会获利，随时随地投资黄金、白银等多种贵金属。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 十一黄金周，翠微邀您赏好物，即日至10月10日，翠微店、大成路店百货类会员折上再享8.5折，牡丹园店、龙德店折上满200减40。这个十一来翠微赏美景、赏美食，更多精彩活动尽在翠微。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畅开用，互播免费送语音，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10。 盛世。